什么劲儿啊你？ 霍建 啊， 你没听他说吗？ 说什么？ 他们家有80多只老楼鸽呀！ 哎呦，80岁的老婆婆， 有3年都没下蛋了。 嗨，全拧3天没吃饭了。 是，他这么一哭不要紧的，勾起我的陈凡来了。 哟，你有什么陈凡呢？ 我想起我妈来了。 你妈怎么了？ 我妈有3年都没吃饭了。 啊，还活着呢。 嗯，早饿成人干了。 死了 死了 死了 死了。哎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你去，我去，行了，你我去，你哭什么呀？ 哎呦，你这么一哭啊，也勾起我的尘烦来了。 你有什么尘烦呢？ 我想起我媳妇儿来了。 得嘞，我哭骂你哭媳妇儿， 你骂我媳妇儿， 你这玩笑啊！什么？你 请二爷， 请二爷， 请二爷。 我是这西棚外头来了一老一少两个贫妇前来讨饭，早饭已过，午饭未到，没别的说的。您再瞧瞧厨下有什么剩的没有，周济周济他们吧。 对了。 看他们的造化， 哎，修好得好，修得比辈辈当二爷。 哎， 不是，哎，你先说 下你 做什么？ 我有什么参差身份无有？ 金牛侯爷思念太夫人，用不了半碗残饭，拿去与他们充饥。 知道了。 转来，小心侯爷的碗。 晓得。哎， 哎呦， 这是侯爷思念太夫人，用不了一半碗残饭，拿去与他们食用。 是喽。 转来。 哎哎哎， 小心侯爷的碗。 哎，是差点碎了， 吓我一跳， 大喘气了。 哎，伙计，怎么着？ 过来过来过来 啊！ 你听见了没有 啊？ 侯爷思念太夫人，剩下半碗残饭 啊。 嗯，真香啊。鸭子汤烫饭 啊。嘿，这儿还有个丸子，看我先吃了吧。 哎，吐了吐了吐了。你拿过来吧。你 怎么了？ 跟着咱们侯爷什么没吃过，什么没见过？哎，这么个丸子你都把它看在眼里，你见过什么呀？没出息， 这 贪骨头。 呵呵， 那边 你可有理了啊。 我喝过汤。 哎哎，得了吧你。训了我半天，你喝口汤像话吗？ 给人家吧。 哎，要饭内啊，我们侯爷思念太夫人，剩下半碗残饭赏了你吃了吧。 放心啊， 就这股子劲儿， 酸劲儿。 哎，刘春晚， 你怎么吓唬人家？ 怎么躲来怎么卖呀、啊？ 啊，婆婆，只有半碗饭食，婆婆请。 哦，媳妇，你呢？ 我母，哦，却还不我。 哪里是不我，分明是你孝顺哟。 哎，伙计，你瞧人家媳妇儿多孝顺。 当像你媳妇儿呢，老憋着把你妈掐死。 别胡说。 满心用啊。 哎呦， 我操心了。 都是那丸子给噎着了。 还不如我吃了。 你怎么那么馋呢？哎，喝口汤，喝口汤啊。哎，你就好了不是。 此处好像我家坟一模一样，不知何人在此设害。 难呐、啊！待我禀告婆婆，啊，婆婆，你我婆媳讨饭，讨到自家婚姻来了啊！ 你我婆媳在外讨饭，哪有参加婚姻在此哦？ 待我搀扶婆婆看上一看、嗯， 我们前去看上一看， 看上一看，小心了，小心了，婆婆。 哎，别胡溜达、啊、 我们看看 是啊，我们看看就走。 是啊，我们看看。 让他们开开眼，好，开开眼。哎， 一会儿就走啊。 知龙知凤啊，仙人。 还要周济他们。 是， 转来、 啊、这有， 不要惊吓于他。 是，哎呦，吓我一身的汗。嘿，好马，吃饱了吃困，饿了发呆，那儿惹下了吧，全着了。我吓唬吓唬他们。嘿，我说呀， 得走了气了， 还都是放了炮了呢。哎，我说你们这乡的人啊，放着好好的饭不吃，一色要认坟，认坟也罢，你倒留神点晚呢。你瞧见了没有？碗也砸了，饭也洒了，红也怒了，二也傻了，差点没把我们伙计给剐了。 没那么大罪过。 里面传出话来，或老或少，进席棚一名答话。打碗之事一概不交，问罢之后呢，还要周济你们呢。哎，可是这么着，你们老的进去，小的别进去，小的进去，老的别进去，你们都进去，你们都不进去，要进去急急快快麻麻利利的，我说丫的，你们倒是进去，二人那还跪着呢，你要气死我了。 哎，回来别 传旨话来，大碗之事一概不究，忽老忽少，金西鹏一名答话，答话完毕，还要召集我们。婆婆你前去吧。 年迈，听话不听，回话不明，还是媳妇你进去吧。 大媳妇， 怎么还说这？ 李海燕扮演赵锦棠，张学金扮演朱春灯。 此一贫妇为何不抬起头来？ 有罪不敢抬头。 是你无罪， 谢侯爷。 谁人？ 是 看他好像母亲赵金堂模样，身量倒他一次，怎么他还能在？既是母亲，就该相认。哎呀，死我！夫人命妻哪还了得？哎呀， 这是变怎么？ 我自有道理。这一贫妇我收下之人，哪个难为于你？你要从实的将来， 就是这位蒋爹。 哎， 这一贫妇西鹏一脉，哪个难为于你？在侯爷面前从实将来，像你们这些要饭的呀。说点儿良心嘞。哎， 对了呀， 他是个好人。 侯爷相亲， 齐过一旁。 是， 哎，让您受惊了啊。 这哎呀，哎 这一贫妇因何落在乞讨之中？漫漫将来，你何为还要周济于你？ 好运 you 我下去。这一贫妇不要害怕，这是我手下之人，有何言与你说之，慢慢讲来。 I'm sorry. 有织纱红纸一点，你可有 织红绫帕？ 哎呀，我哪 岂不知？你为何只等相称？ 我岂不要害怕？我是你丈夫织春灯做官回来了。 你是我丈夫织春灯做官回来了？ 正是。真 夫人， 夫人， 现在那西棚外边， 是春灯是西棚打不来 母 亲不要害怕，而是春灯做官回来了。 是啊，是我丈夫织春灯做官回来了。 什么？ 你是我儿织春灯做官回来了？ 做官回来了。 哎呀，你做了官了，为娘我要了饭了。 母亲。